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智力有声制作。 第538集，黑猫。展昭等人本来正看赵普下棋，又被这边的动静吸引了，都回头看，就见邹良拖着下巴坐在桌边。对面林业火一脚踩着石凳子，一只手指着邹良的鼻子， 旧仇新恨一次了结。 你又不是没有输过， 那次不算，这次到你了。小巴，你死定了，这次老子赢的话，不止衣服，连裤子你都给我脱了。 林业火的话说完，原本闹哄哄的院子瞬间鸦雀无声，连弹琴的那个都手一抖。沈夫子本来正欣赏赵普的棋艺，被林业火的话惊得汗毛都竖起来了，回头眯着眼睛瞧他和邹良，良久憋出一句话： 不准赌博。 众人一脸佩服地看着沈夫子，这要书呆子到什么程度，关注的重点才会偏成这样。林业火这时候大概也明白自己的话被误会了，赶忙解释： 不是，我是报仇，之前他拖我的。 邹良无力，展昭等人都挑着眉头看着他俩。 啊，你俩是这么回事啊？ 哎，那只火鸡真是。 萧良正和小四子下棋呢，听到林业火的话无语地摇了摇头。小四子则是心不在焉地摆着棋子，捧着下巴瞧一旁的赵普，觉得可惜。 九九好帅，可惜爹爹没看到。 说起来，师父和你爹下棋的话，谁会赢？ 他俩下过的，九九赢的。 真的？ 嗯，我告诉你，但是你不好在爹爹面前提起，爹爹要炸毛的。因为九九说爹爹是直肠子，下一步想怎么走都写在脸上。 书阁二楼的窗户外边，正看昼伏的公孙突然一个喷嚏。 是真的吗？ 真假先不说，这些昼伏和玄念大师禅房里的一样啊。 一样？ 这些旧了一些，那些新，但是应该是一块板子印出来的。 公孙藏了几张在袖兜里，刚想说去别处看看，却听天尊轻轻地嘘了一声。公孙微微一愣，天尊抱着胳膊瞧了瞧紧闭的窗户。 嘘，楼里有人。 原本以为下棋会耽误很多时间，但赵普没多少功夫就将众多学生都杀败了。沈夫子一个劲儿擦汗，不跟赵普下棋真是不能领会这位大元帅究竟有多少心眼儿。这一步实际步步陷阱的架势，难怪打起仗来战无不胜了。以前一直被赵普霸气的外表所蒙蔽，以为他是个以勇取胜的将领，现在才明白这位绝对是智勇双全。沈夫子暗暗心惊，此人也幸好是生在太平盛世，又没什么野心，否则必定能成为一代雄主。这边刚刚下完棋，那边正好白玉堂开始弹琴，五爷这一上手，听傻了整个书斋的人。沈夫子摸着胡子跑过去细听，再想到白玉堂的字，再看看他白衣翩翩坐在古琴之前的气度风华，众学生面面相觑，这老天爷真的好不公平。赵普边听琴边准备收棋盘，就见前边坐下个人。赵普微微一愣，抬头看展昭，展昭眯着眼睛对他轻轻扬了扬下巴。 轮到我了。 你都不考勤？ 是啊。 然后呢？ 很简单，我赢你，然后我再赢了那个耗子，再输给那边弹琴好过或者只比白玉堂差一点的那个学生，那耗子就拿不到第一了。 你这算是向我挑战？ 展昭拿起一颗白子儿，一挑眉，慢悠悠来了一句： 来吧，不用客气。 赵普心中了然展昭动真格的了。赵普和展昭对弈，只是赵普发现展昭放一颗棋子儿，就看一眼那边弹琴的白玉堂。 你这样算一心二用？ 展昭不出声，似乎很认真。赵普回头看了看正在弹琴的白玉堂，心中微微一动。 展昭该不会是想……哼。 想到这里，赵普笑了，觉得事情越来越有趣了。白玉堂一曲弹完了，站起身，就看到展昭和赵普正杀得难解难分。自白玉堂弹完了琴之后，展昭就没再抬头看了，专心和赵普对战。而另一头，林业火突然站起来，转身就跑，邹良在后头追。 你自己说的，裤子也脱。 我说你，我没说我。 林业火显然是输了想赖账，跑得贼快，沈夫子在一边摇头。 都说了不准赌博。 众学生嘴角抽了抽。赵普和展昭下了接近一个时辰，其他人都不下了，全部围拢过来看这边的情况。最后展昭和赵普下了个和局。赵普边收棋子边问展昭， 之后呢？ 靠你了，下赢那耗子。 你家那位也不是好对付的，而且老子都快坐不住了，最多打个平手。 没事，我会让他分心的，你负责速战速决。咱们来阴的。 说完展昭站了起来，赵普有些不解，来阴的怎么能让白玉堂分心？之后轮到白玉堂和赵普下棋了，白玉堂刚坐下，赵普就看到展昭走向沈夫子。赵普突然明白了什么，无奈一笑，看了看白玉堂， 你要不要先歇会儿喝口水啊？不用，速战速决。 你这是准备认输啊？ 哼，你也是个老实的，你家那只猫啊比你富合一万倍。 于是赵普也拿起棋子和白玉堂对弈，只是刚刚下了几步，忽然就听学生一阵骚动，随后琴声起了。白玉堂本来认真和赵普下棋，但听了这琴音微微一愣，竟然和刚才他弹的一模一样。在场学生也有些惊讶了，他们本来还陶醉在白玉堂的琴音之中，感慨这样的人物绝对是独一无二，可现在的琴音几乎要让众人以为白玉堂又弹了第二次，而看清楚谁在弹之后，众人都不敢相信的张大了嘴。就见坐在桌边弹奏的正是展昭，原本上午他弹琴还是魔音贯耳，连姿势都不标准，一看就是完全不会弹琴的人，可现在他完美地重复着白玉堂的每一个动作，弹奏出来的每一声琴音都是一模一样，甚至神态举止都一样。可展昭是什么时候学去的？他刚才分明在跟赵普下棋啊。沈夫子微微地摸了摸胡须，比起赵普的锋芒毕露，白玉堂的风采照人，展昭就像掩在匣中的美玉，让不让人惊艳只在于他愿不愿意打开匣子。沈夫子倒是也有些好奇，是什么让这温吞如水一样慢慢悠悠的年轻人突然露出锋芒，全力以赴呢？白玉堂回头看着展昭抚琴的样子，莫名觉得移不开视线。 这猫难得如此认真。 正走神，白玉堂放下了棋子。 啊！ 身边突然有人叫了一声，白玉堂回过神，就见小四子歪着头正看他。 白白，别走神啊，走错了。 白玉堂看了看棋盘，果然走错了一步，棋子儿放在了该走的那一步旁边，原本的好棋变成了臭棋。周围观棋的人倒是也能理解白玉堂的走神，刚才大家都走神了，因为展昭弹琴的确出人意料。赵虎坏坏一笑，可不跟白玉堂客气，痛下杀手。白玉堂无奈扶着额，回头就见展昭边弹琴边翘起嘴角，笑得像一只得逞的猫。 那猫竟然来阴的。 最后白玉堂琴艺第一，下棋却输给了赵虎。当然了，主要原因还是五爷看猫看的手一抖。 而赵普奇义除了合议局之外全胜，但是不会弹琴，因此放弃考试。展昭下棋和了赵普，弹琴和白玉堂并列第一，因为两首曲子完全一样，沈夫子也听不出区别来。另外，展昭和白玉堂单独的棋局下了个和棋，于是啊，这次考试的第一名是展昭。太学众学生在受打击的同时，也对展昭刮目相看。开封府这一群人里，白玉堂也好，赵普也罢，包括公孙，甚至是小四子，优点缺点都分明，只有展昭一个人很特别。乍一看他，无棱无角，温润润，毫无特点，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偏偏忽略不掉。年少成名，而且还是那么大的名气，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，今天可是让这群才子好好见识了一下。之前也有人这样跟白玉堂说，展昭这人吧，太平淡，没缺点也没优点。白玉堂的回应除了一个森冷的目光之外，还有一句话， 就是因为没有缺点，所以才看不出优点了。 于是看到黑影的未必是第一，虽说传说不准，对吧？如果考第一就小鬼来找，那猫爷今晚就能抓鬼了。 展昭学着小四子常用的动作一拍手，看着展昭给自己的笑脸，白玉堂再一次确定他家的毛一根杂毛都没有，纯黑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